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沈。 朝长多时，经过5个月咨询的香港政改方案在昨天终于在北京暂告一个段落。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呢全票通过处理香港普选特首以及2016年立法会选举产生办法的决定，一如大家所料，对普选特首进行了所谓的落三闸，也就是提名门槛必须过半数提委的支持，特首候选人的数目呢是2到3人，以及提委会维持4大界别和1200人。那么这次决定呢更加没有指明适用年份，那意味着日后特首如果不再次启动五部曲的话，这次就会是终极的特首普选框架。即使政改拉倒，那么日后再启动政改的时候，三条底线都不会改变。那么针对这样一个结果，手握立法会超过1/3票数的27名的泛民议员已经明确表明会否决这个政改方案，那么政治发展势必将会原地踏步。这个结果呢是在昨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3点钟开会全票通过的，那么170名的常委通过了这项的决定。今天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李飞已经是在亚洲博览馆在香港正在出席1000人的政治简介会，那么包括民主派的议员还有学联的代表以及占领中环的几位代表呢都会出席。刚才我们已经通过电视画面是看到了现场并不十分的宁静，现场呢已经是出现了有抗议的人士，甚至李飞副秘书长的简介在抗议人士当中的吵嚷声中有过一定时间的这个停滞，后来呢秩序是慢慢的进行到了恢复。这样的一个方案出现之后呢，在昨天晚上已经是在香港的天马涧的公园有大批的市民坐满公园草地，那么也是相关的支持占领中环的人士表达了对这样一个人大决定的不满。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在今天的报纸的大版的广告当中呢，有相当多的建制派的团体和人员是用登广告的方式表达了对人大常委会这项决定的支持。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香港目前的政治发展的状态依旧我们之前所感受的如此，就是分裂的情况完全没有看到有任何弥合的一个迹象，有可能会造成香港社会进一步的撕裂，这是现在很多的评论者所观察到的和所担心的。 没错，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两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呢，阐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于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和立场。那么在第二部分呢，对行政长官普选的办法的核心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那么李飞副秘书长做出的规定是这样的，他说第一个是需组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的办法按照第4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会的产生办法而规定。第二个是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2到3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需获得提名委员会的全部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第三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资格的选民均有行政长官的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第四，是行政长官经普选产生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来任命。 他以上的这些规定都是严格来遵循基本法的。那么我们发现其实泛民有一些争议的地方，就是这种公开的这种提名，就公民的提名。 嗯，我们可以再次来简单的就是进行一个对比哈，就是现在泛民的他们之前的政改的一些建议，包括现在最终版的也是梁振英版的一个政改的报告，他在投票方式啊和现有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的方式、提名程序以及候选人数和候选人的政治要求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那比如说投票方式，梁振英的版本呢是主张要一人一票普选之后进行筛选，那么泛民呢他们就主张一人一票，没有普选之后的这个所谓的筛选这么一道程序。那么在提名委员会方面呢，梁振英版本的是要求是有实质的提名权，那么泛民的这个报告呢，他们就认为不应该有实权。在报名的方式方面呢，梁振英版本是提倡必须经过提名委员会的同意，就是拥有唯一的提名权，但是呢反对派泛民这边呢是认为要绕开提名委员会，实行公民政党提名。在程序方面呢，梁振英版本的是希望获得提名委员会过半数的支持率，那么在泛民这方面呢是 3.5 万选民或者是 5% 的议员来联署支持。候选人数方面呢，梁振英版本是2到3人，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版本，但是在泛民方面他们认为人数应该是不受限制的。最后呢还是被很多的记者多次问到的，就是不是香港领导人要爱国爱港，当然梁振英版本的是爱国爱港而且要中央可以接受，可是泛民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只要是爱港即可，并且是要支持民主自由的香港的核心价值。那么昨天李飞在公布这样一个方案之后呢，又是被问到了香港领导人需要爱国，那是不是意思也是说呢香港领导人同时也需要爱共产党，那么李飞就想说呢，特首必须拥护中央政府，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如果特首和中央对抗呢，不爱国爱港，在一国之下的两制就行不通，那么一国两制的方针就要告吹。他说呢，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对于特首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其实想问一下哈森哈，那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人，也是关心这个香港政改，很长很长时间，甚至我看到今天报纸有说，香港争取所谓这个真普选的道路已经是有30年的历史。那昨天看到这个方案现在公布出来了，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没有感觉到有点意外？ 其实我个人对这个方案公布之后，我自己意外的反应没有太大，因为老实说，就是政府跟中央官员他们早已经说对这几个调解有了一个说法，已经一段时间了。 对， 包括是那个提名委员会的那个成分，就是他们提名的人数是要多少才可以推他们的那个候选人。还有呢，就是他们也透露过，就是肯定是大部分是沿用过去一些选举提名委员会的一些原则。其实我们听完之后没有太大的意外，但是呢我观察到就是刚才好像樊叔你说，就是很多媒体啊，也有我一些朋友，他们也觉得比较激动。那为什么呢？可能他们在那个那个普选特首的那个细节公布出来之前，他们还是有一些期望的。比方说早前一些被说为是亲政府的那个民间人啊、工联会啊，他们这些政党也提出过，就是提名委员会的那个组成的人数要比上一届多。那但是现在跑出来的那个结果还是跟上一届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对比一下，就是在那个提名委员会的那个人数，还有他们那个推候选人的那个条件方面，跟上一届对比一下，就是有一些不同，也是超出了他们想象。比方说上一届是有1%的那个提名委员会的人就可以提名他们的候选人，那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新的细节公布出来了，就是要50%，就是一半 门槛非常高。 对，门槛就是提高了。那这些情况呢，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是他们的预算的。 还有呢就是可能他们对于那个对因为现在公布出来的那个条件真的可以改的空间也不是太多， 嗯， 所以呢他们其实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他们有一部分人就觉得哎，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嗯 嗯，其实 很有可能就是会原地发展，因为现在泛民已经说了他们对于这个方案27个泛民他们可能会集体进行这个否决， 对对对， 那按照香港立法会的一个规程的话他2/3的票数拿不到的话他这就通不过，那通不过之后呢所谓的这个政治发展他就是在香港人理解的是原地踏步， 对， 那但是现在非常多的讨论哈，有人就会分析那这样一个方案它到底算是保守还是这个开放的，但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社会上的声音分歧之大，你是在从前香港社会的舆论环境来看是没有办法想象的，现在的这些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呢他们会要求说市民你就先拿着吧，这个方案呢也不是最终的，因为它将来还是有这个优化的一个空间在，可是呢也有很多的香港人又会觉得这个跟我的这个实际的憧憬是有明显落差，那即使人大的决定呢它是有承诺，但是是不是可信，或者说港人他有没有这个相信的能力他去相信你， 嗯， 这个也确实是值得去考量的， 其实那个细节公布出来之后就是政府啊跟一些所谓保王党的那些议员他们也提出来，就是说啊可不可以现在接受这个公布的那个细节，然后我们再优化，就是在将来再优化这个选举的那个制度。比方说他们曾经提过，就是现在那个提名委员会，比方说1200人，那他们推选这1200人的那个基础是怎么样呢？ 对， 在这方面可不可以再扩大那个民主的成分？比方说的1200人的那个代表，能不能够比较？多市民可以参与，就是推他们出来，那某程度上就是代表性可以大一点，那其实也都是现在政府在李飞主任在介绍完那个原则之后有这样的一个讲法， 没错，那么昨天在北京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一个结论呢只是暂告一个段落，因为相信在香港社会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发酵和讨论。 刚才提到这种提名委员会其实早在1990年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行政长官普选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怎样提名有很多很多方案，那像公民提名政党提名议员提名方案非常多，那么经过反复的讨论之后呢当时定基本法的时候第45条第2款就确定了说当时呢是制定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那现在也就制定了刚才说的1200人，那么他用这样1200人来去代表着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来按照民主程序，那么现在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数上有一定的这个具有代表性吗，是产生一个质疑的一个点， 这确实是一个争议的一个焦点，那如果是参照香港选择立法会的议员的这么一个程序的话，大家会有同样的担心，因为立法会的当时选举里面就包括一些功能组别和他现在的一些界别的人数的比例方面，就是已经有过非常多负面的评价，认为现在香港的民主的现状是有相当多的问题。好，那么就这个香港的政改的话题呢，我们今天也会来请教几位嘉宾，一位呢是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学术统筹宋立功博士，那另外一位呢他也可以说是香港普通市民的一位代表了，他现在还是在公务员体系里面，那么在微博上面他叫中流青年，也是发过非常多的帖子试图去弥合中港所谓的这个两地之间的矛盾，也是通过他的一个内地新移民的一个观察，对香港社会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体会。三零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香港政改的话题。 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森。 香港政改的新闻这几个月以来都是连篇累牍的占据香港各大报纸的报道的焦点，那么在第一时间我们也想听听作为香港普通市民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我们不能说一个市民他可以代表全体香港人的想法，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其实现在的香港整个社会它会呈现着一种撕裂的状态，每个人的想法，甚至一个家庭之间的想法，父亲跟母亲，儿子跟女儿， 年轻一代跟老年一代 大家的想法有可能是南辕北辙。那么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位普通人，他呢也是我们三地化新闻的老朋友了，在微博上也是相当于一个大 V 了，那他叫中流青年，现在呢还是处在香港公务员体系里面的，他是一位普通的公务员，那么在早年从内地移民到了香港，在香港已经是生活了几十年，那么同时他对大陆的事物也是非常的观察，也在很多这个所谓的陆港矛盾的事件当中呢是充当了一定的角色，包括之前内地的小童在旺角便利的事件是引起两方两地民众的一个巨大的讨论，那么他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香港旺角一个便利手册，当时在网络上也是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好，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个香港政改他个人是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和感受。我首先想问到他的就是现在看到的香港社会的这个撕裂的情况，显得中间派的声音是非常的微弱，似乎中间派的人数呢也在变得越来越少，那么对此他有什么样的评论和理解？ 其实如果说是中间派的话，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本来就是中间派，但是这随着这几年的发展下来，就越来越明确的感受到，你作为一个中间派其实是不可能，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持绝对的客观中立，你总会或多或少的倾向某一边，只是现在的这个这几年呢，现在的发展呢，只是你让我来看的话，是营造一个越来越高压的政治环境，而这个政治环境你说是不是把它归咎于所谓的反对派那里呢？这个我们可以在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那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香港本地，然后本地政府了，应该说都采用了非常可以说是斗争性的策略，然后就把中间派存在的空间、存在的土壤给彻底压缩、彻底消灭掉了。那你剩下的只能是要么就是彻底的投降，就是彻底的向中央输诚啊，表示说你们说的都算了，我们彻底支持；要么就是站起来反抗，其实没有任何其他的空间可以存在了。比如说我们这次政改这些方案，其实光谱从最保守的可能是民建联、工联会那些方案，一直到人民力量一些很激进的，然后就彻底不到基本法那种方案，中间还有很多，比如说什么20/20的方案啊，或者就是18学者方案啊，或者真普选联方案等等等等等等，这种很多是中间派的声音是确实存在的。那如果说是我们存在这种土壤，比如存在这种中央或者是香港政府允许这种中间派的意见得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的话，那我觉得中间派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而有它存在的市场。但现在就是你一开枪，你能说中间派你们的方案、激进派你们的方案，那全都不对，你只能跟着我们这保守派的方案来干。那其实还有什么可以谈的？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已经。 是，这确实听起来是中间派的一种无奈哈。但是现在整个社会就感觉到从上到下都充斥着一种焦虑感，有的时候这种焦虑感呢会分析说是来自于香港本身经济发展的停滞，因为在这方面停滞的话，就令到可能香港人在要求政治权利方面他多少都会显得底气不足，那政治他又会影响到所谓的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身份认同，这个又会跟政治又脱不开关系。 对， 所以你怎么去描述这样一种我们能够感觉到的焦虑感？ 我一直这么说嘛，如果你们就是我真的不介意香港没有民主，我真的不介意你把那个立法会什么也全都取消掉，你就直接撤区成立香港市，这个其实我是无所谓的。你要是能把那些所谓经济弄好，要是能把那些传媒的空间扩大一些，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无所谓。简单来说，如果像能像新加坡这种制度，就是真的是一党独大，但是你把其他的方向给我搞好了，那我无所谓。那现在香港的问题就是，就是两头不到岸，就是你说是民主，那肯定不是民主体制。你当然是作为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已，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里面，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也明白。那好了，那这政治体制方面也是很暧昧不清的，既把就是殖民地时代的一些做法保留下来，但是因为回归之后，当时的就基本法签订了，当时1980年代就希望把这种状态延续下去，但是当时的考虑跟现在考虑肯定不一样了。那现在你拿一种老旧的体制，而且基本上这个体制本身是很难做出一个变动的，然后来应付现在的问题，那肯定是千疮百孔了。那我们都知道什么类似 C9 文化区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中药港啊、高科技港之类的一些东西，都是说说就算了。那你经济也没有能力把它倒回正轨，那然后你的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传媒界的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香港电视这种特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局势也是经常发生。那哎，总之是各方面全方位的是一个停滞，甚至可以说是倒退。那哎，那你说要不要民主，你说要不要经济发展，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一个选择。你不是说你有了民主就不要经济，有了经济不要民主这种。但是你一定要我选的话，那你给我经济也好，但是你现在给不了，什么也不给，就在那耗着。 嗯，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焦虑了。 是，我们谈谈身边人的一些观察和做法，甚至是因为我感觉如果是看一个城市说它会不会有大的异动哈，有两个指标我们也非常关心，一个就是所谓从前的中间派，它经过这样一番洗礼之后，它会不会变得更加极端，就是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他会不会跑出来非常激烈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第二个就是身边的人会不会非常热衷于谈论移民的话题。如果是从我这个指标出发的话，你身边有没有感受到这两个人群它是有变化的？ 说中间派是指那些身边的人还是说 身边的，就是你身边接触到的香港人，普通的香港人？ 其实这个我倒觉得第一个所谓中间派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倒不是很大的改变，就是我自己的观察嘛，那些社交网站上那些一直都不怎么关心是政治的朋友，基本上也是不怎么关心。 嗯， 看球的看球，就吃饭的吃饭，去玩的去玩那种。就像这种愿意对这种行政的局势，无论你是支持政府还是支持民主派的这样的一种声音，都是以前一直在发生，现在也继续发生。以前没有发生的话呢，我觉得只是很少极少一部分，可能十个里面才有一个愿意说两句这样。所以第一个指标我觉得确实是没有多大的改变。 嗯， 移民的话题倒是讲得多了，确实讲得多了，很多人都即使是这些就是在社交网上没有表示过他们明确立场的那些人，我们的见面的时候闲聊的时候也居然会谈起这个移民的话题。 嗯， 那这个我是觉得以前是不可能考虑的，现在以我为例嘛，我自己一直从来没有考虑过，以前是几年前嘛，只是谈了3-2年前，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移民这个问题。 嗯， 我比如我儿子读书是不是要读本地的幼儿园，还是读国际学校这种，原来是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这种动摇。但是真的今年开始是觉得怎么办，要不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考虑一下移民，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儿子送到国际学校，不要再在本地学校来接受未来可能变化的这种本地教育。 嗯， 所以这第二个指标是很明显的。当然你的综合来看嘛，我不认为会有一个很大的变故，更可能性更大，只是大家就默默承受了，就觉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你反正说了算了，不是我们。 嗯， 我大概这个就是现实吧。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流青年对于香港政改方案公布之后他的一番感受和评价，大家听完之后怎么样？直播间是陷入了沉默。 刚才听到这个 这个中流青年，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不关心香港的，但是他跟香港大部分的一个看法是差不多，就是对将来当然有期望，也有一些建议，但是又好像是不能实现出来，所以他就不停在叹气。对，因为现在香港呢，你不管是政治，或者是对香港人对于政治或者是经济环境的，还是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不太理想。 嗯， 那当然他们希望将来有一个领导人真的可以领到香港走一条正路，就是可以跟以前就是那个有一个比较长远发展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前景。 嗯， 但将来他们看不通，但是有不晓得可以怎么样做，所以他就不停的叹气。 嗯， 对， 你说到香港现在的政治改革哈，要说复杂可以是聊得非常复杂，因为现在很多的政党也很多的这个学界人士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方案。 嗯， 要说简单其实也非常简单，中央的一个底线就在于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我选择出来的这个领导人，我一定要确保他是爱国爱港的。可是现在很多的泛民主派的议员，泛民主派的一些人士，他们并不这么认同这个所谓的安全这么一条底线。那还有另外一点，也是其实你要说非常肤浅的理解的话也好理解，所谓的香港人已经是争取30年的这个普选，他们最后希望拿到的是真正的一人一票选特首。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仍然是经过一个筛选的一个这么一道程序的，就是不是说大家理解的非常简单的一人一票选特首。 嗯， 那既然是大家的这个现在的分歧没有看到可以改善的空间，甚至是这个方案框架出来之后有可能令到社会分歧这个气温是上升而不是有所缓和和冷却的话， 嗯， 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嗯， 紧接着我们来连线宋立功博士，来听他从这个学者的身份，学者的角度是怎么样理解这个方案的出炉。另外他今天早上呢是身在李飞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在香港政治简介会的现场，也想听听他在现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感受。三句话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马上来为您连线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学术统筹宋立功博士。宋博士，你好。 你好。 嗯，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在政治简介会的现场观察到的和感受到的？ 我的感受就是李飞主任他今天的讲话还是比较放面对各界人士的提问他都谈了不少他自己的感受。 嗯， 其中有一点特别是过去大家都比较小感受到的，就是他说中央对香港的这个拥有这个全面的这个管制权对香港政治的制度的这个发展呢也是有一个决定权的他觉得人大的决议是中央应当规定的都已经规定下来了规定的都规定下来了。这个很少听到讲的怎么放他放言还是比较在场的人都感觉到的又比如他说这个要是真的是原地踏步要到一定的时间让大家有的共识，那就重新开始吧。这个也是讲的比较放的。总的感觉就是说中央对这个普选的特首的规定还是从这个国家主权跟安全的考虑别是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在这个规定方面呢还是比较严格 啊，这些严谨啊，不让一些啊不爱港不爱国的人士呢啊有机会啊出闸啊，用香港的讲呢就是出闸啊，这个规定啊，这个还是比较啊严格的。 嗯，好，我理解的您说的放呢，应该是说李飞的这个讲话是比较的直接，而且是坦诚的。可是我们也在现场的这个电视直播里面看到哈，现场有一些泛民的议员，他们是有一些抗议的举动。那么在这个抗议举动发生之后，李飞的反应是什么？ 第一段的打断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林司长的算数等一等啊，行一行。但是尾号还有一个大概是十多秒的这个打断，那就影响比较小了啊。但是总的来说，李飞他的发言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啊。基本上他想讲的都讲了，在场的这个国际人士还是比较内心的啊，跟他的这个解释了不少的问题。 嗯，好，我们再把焦点转移回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就特首普选和16年立法会产生的这个办法做出的重大决定哈。那么在看到框架出炉之后呢，泛民他们20多位议员已经是明确表达出会否决这个议案的这么一个看法。那非常多人担心说，现在的香港的政治发展，它会不会就此原地踏步，没有任何的进步？您怎么看这个普选方案它最终的一个前景？ 从这个中央的安排来说，这是一个长远的安排，不是管这个一次或者是两次，而是管5年、10年，甚至是15年、20年的未来的这个普选的这个进程。所以呢，从这个意义来讲，这个当民主派他们觉得把这个选举的责任放得这么紧啊，完全不留一些余地给他们呢，他们是感到很愤怒啊，很不满，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今天在这个会议场内也是有一个抗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未来还是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啊，可以磋商的空间还是有的。 嗯， 啊，这个对民主派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指引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提名委员会或者是选举委员会啊，还是要改选的。要改选的时候啊，民主派是不是还是鼓励他们的支持者去争取拿多一点这个席位呢？你比如说教育界、高等教育界、法律界啊、资深科技界啊、回击界啊，特别是社会服务界啊，那么一些界别都是他们所谓的主场，他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但是他们还是要参与的话，那民主派还是要解决跟这个特区政府、跟社会其他的这个人士的关系，甚至跟中央还是有一定的沟通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这个现象，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要出闸要各半数，但是呢又拿这个入场券还是可以的啊。因为要是你拿下200、300个这个提名委员啊，或者是选委啊，你还是可以呢得到推荐，用李飞的介绍叫举荐啊，还是能够拿到一定的入场以后，你还是可以发表你的政见，甚至呢对中央这个不民主的吃了很多的限制的批评，这个你还是有这个舞台嘛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民主派跟中央的关系今后还是四个字，斗而不破，有斗争但是不能够破灭这个还是要斗而不破。等他们下了一点气以后，战争发生之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比较明显的。 宋博士，就是这个选特首的原则公布出来之后，有人的分析就是讲说，现在1200的那个推选委员会的参与人士要过半数才可以选出他们的那个候选人的那个推荐。那有人打趣说， 就是如果现在这个新的原则得不到那个立法会的通过，沿用上一届的那个选举的一个原则来说，好像上一届的那个原则比现在还要开放，你怎么样看呢？ 你说这个原地踏步的这个的机会是不是？ 对 啊，这个原地踏步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这个中央现在的有关的规定的确确是他们能够这个参选最后出闸的机会观赏了或者是用香港的讲法封杀了所以呢他们的不满可以是理解的这个明年第一会这个表决能不能够在民主派这个议员当中争取5到6票或者是更多呢看来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小所以今天这个在场内很多人都对未来这个原地踏步的机会还是觉得比较大有些问题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问李佩主任的。 好的，非常谢谢宋立功博士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 谢谢。 好，宋博士讲的一番话应该也是能够代表一部分民众和学者的这样一种观察就是尤其是泛民主派在这样一个关头他们的这个意见他们到时候的投票的取向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呢泛民主派是有27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27 那有没有可能在最后投票的时候是争取27票的当中有5到6票他们不会投否决票这很有可能现在大家非常看淡的这样一个普选方案的结果就有翻盘的这么一个可能其实我们说泛民主派他们内部本身也是有着差异很大的一些对于中央的沟通 的 方式啊沟通 的 途径啊他们的方案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有人可能是倾向于用非常激烈的一个方法表达他们的诉求那有人呢是希望能够尽量的跟中央保持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总之现在呢可以说香港任何一个派别尽管我们可以把它非常模糊的分成建制和民主泛民主派但是他们派别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有着非常多的缝隙 也有传媒分析说就是过去被认为比较温和可以向量的民主派他们的代表也说他们会否决这个方案那将来是怎么样呢那他们明年投票是不是怎样安排呢我们就要看着 刚刚提到这个很多的关于他们的核心的反对意见是这个公民的提名但是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在去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应该看它未来会给香港带来什么那我在想其实刚才中流青年提到了就是经济以及传媒的空间那我在想其实目前来看到香港经济第二季度的这个比第一季度要增长缓慢了一些而且呢其实还是出现了收缩的一种情况而且现在香港经济是有它结构性的问题的它不是周期性它可能结构性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更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去保证 就是香港不能乱 对我是这样觉得 哎，但盛伟他讲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关键，我相信有不少人是持着这样一种意见。那你看现在香港在政治方面已经是陷入了长期的内耗，包括之前讨论政治这个方案呢，是耗时多日，真正是要民生非常相关的一些法案在立法会上呢，它是一拖再拖，这个政治内耗已经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但是我的一个焦虑在于呢，你看现在尽管是2016年选立法会2017年选这个特首，如果真正是落实的一人一票，可是香港有没有足够的铁腕的，不能说铁腕吧，至少是强有力的这么一个政治人才或者是政治领袖般的人物让你选，如果真正是选到的人，最后你发现让他干个5年把香港治理得更加糟糕，那这样的一种后果香港人有没有想好自己来承担？ 对，那最怕就是将来选出来的认受性不高高的话，那在立法会同样的就是有很多反对票，就是政府的那些政策还是不能够通过，那将来会不会改善 就是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相当恶性的循环哈，也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非常多讨论的话题，就是香港跟中央现在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 关系 、嗯、因为有的香港人他确实对于政治是一贯的冷感，他会觉得那经济挂帅嘛，只要经济做得好、嗯、管他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地位。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情况在慢慢的发生改变，他们会越来越警觉跟中央到底是一个完全的从属关系，还是说我过去坚持的所谓的这个城市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是可以一如既往的坚守，这些又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最后一部分再聊一聊。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森。 说到香港政改，那不得不提和不得不没有办法去绕开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香港和中央他们到底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中。如果你仅仅是看泛民主派的一些新闻或者他们的一些表态的话，你很容易理解成现在香港跟中央它就是一个十足的对抗的关系。如果你仅仅是看建制派，你会觉得香港和中央它是十足的合作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两种它都不能完全代表现在香港和中央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状态当中。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我的个人看法，因为我刚来到香港不久嘛，那我可能看香港和这个中国的关系就是一种父子和这个母子的关系，就是大陆的关系。那我是认为它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它跟其他的就是中国的比如上海是有个别的一个行政区域嘛，那它可能享受的一些政策上也是更好一些，更开放一些。那目前来看在追求这种民主的进程当中，现在他如果选出一个人，在想他是否会带领香港会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中国呢，其实上海发展已经超越了香港，如果香港还在自耗的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影响到经济和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民生的发展。 我觉得盛伟说的是两个问题，首先就是一个关系的问题。 对， 很多香港人可能并不完全认同他就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父子和母子之间的关系，他们甚至你如果单单是从这个经济层面上来讲的话，可能更觉得你是我的伙伴，我是你的伙伴。包括之前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你说不管是水电各种的自然资源方面，很多的这个大陆人会以为香港是受到了大陆方面的恩惠，可是香港人他会举出更多的反例来告诉你，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的要中央的资源，我们是付出了同等甚至是更高的价位去购买的。所以你说如果是父子和母子，我相信很多的香港人并不认同。那么再一个，现在的所谓的经济发展陷入这个停滞是因为政治内耗嘛？很多人也觉得并不尽然，而且觉得即使是换了一个选举的方式，换了一个领导人，他是不是就能够把香港现在的所谓经济陷入停滞的局面给扭转，大家也并不认为，甚至会更加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政府没有足够的认受性，才会导致很多的民生或者利于经济的法案全部通不过，就导致经济陷入更加的恶性循环。 我的朋友呢，对于香港跟内地的一个关系有一个很有趣的看法，他说可以是父子，但是呢可以怎样去理解，就好像香港呢就好像是他的说法是香港跟内地就好像父子，但是他们合作去经营一家公司，那所以呢他们是父子的关系是肯定的，但是他们在工作上的时候是一个合作一个 partner 的一个关系，就好像搞好香港就好像搞好一盆生意一样，在搞生意的前头上就是两个在合作，就是大家怎么样去用对方最擅长的那一方面去搞好香港。但是有时候现在香港的定位就好像有时候认不清有什么 合作的那个条件可以跟内地再做好一点，所以呢现在定位就有点怪。他的看法是，现在香港的政府呢只看到就是父子的那一边，没有看到那个合作那个 partner 的那一边。他说其实香港是有很多自己的好处，还有很多自己的优势，但是现在香港政府的好像没有将它发挥出来，只看到父子的那种关系，就是有什么经济方面呢就向中央去求，那只要发展下去对香港是不太好。他的看法就是这样。 我有一种印象，就是说现在中央或者很多国内的一些政策会显得非常的现实，就是老一代领导人他会更多的跟你讲就情感，就会比如说回归要跟你谈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可能现在的领导人或者国内制定一些政策更多的就是看你香港能够在我们的崛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经济发展当中你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你在经济发展没有任何的亮眼的表现，我会觉得你们的利用的价值或者供我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小，所以你在经济方面没有任何的成就的话，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么多你要求东西，你凭什么，就会觉得你的底气根本就不足够嘛。而且 这里面其实提到这个经济的标准，其实目前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嘛，那整个的经济总量是很大的，那它的经济发展的确非常非常迅速，而在香港回归之后，那香港的发展呢反倒是一种缓慢的一种步伐在前进着。那我们现在姑且不谈这个经济的部分，我们就来聊一聊之前香港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政策啊。他们当时坚守说，那就一个比如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孕妇来到香港之后，她生的孩子是否是香港人，那么之前答应了之后呢，那就会出现大量的双非问题。他现在又反驳来说这个政策可能需要调整了，那我们需要就是来去出来很多新闻说，那我们拒绝这种双非的这些这个孕妇来香港生孩子。那其实这个政策其实在不断调整的，那么香港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他并不了解怎样的政策会带来这个长足的发展。那其实我觉得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在父子这个关系上，他可能会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会在你快要可能会迷失方向的时候拉你一把，来告诉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盛伟讲的这些我又有激发了我另外一个这个印象哈，我会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它是表现非常的强势，可是有可能在民生和文化上面它又是表现非常弱势。可是中国大陆强势的方面恰恰是香港弱势的，香港强势的是大陆弱势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有强烈的反差的时候，就会导致有一些所谓的矛盾的这个出现。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的它的政改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通通撇开，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原则，就是一国两制，你到底是看重一国还是看重两制。那对于普通的更多的香港人，可能他们更加看重就是所谓的两制，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它在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那我非常坚持的，政治以意识形态方面一定是跟大陆划清界限的，那么法律一定是司法独立的。所以之前提到的所谓的法官也要爱国，说是白皮书的这个要害，那很多的香港人是绝对不答应的。但是在大陆方面看来，他们首先认为没有一国就无所谓两制，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港的政改话题只是开启这个话题非常小的一个小部分，那么我们相信呢，这样一个讨论在香港社会来说它不可能在这个阶段停止，它甚至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升温，就包括接下来所谓的占领中环运动，它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那中央又会作何反应，我们会为您继续密切的关注。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